狗九，狗年旺旺旺。 FM 九七四，北京音乐广播。 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由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冠名播出。 Fight for it, fight for it. 颠覆常规，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，领跑时尚，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。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。 各位好，这是全国联播的战马能量音乐周末版，我是 DJ 董鹏。每当春节前后，我们都会给大家准备一个特别企划，盘点上一年度华语乐坛的优质单曲。2017年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一共发布了49期榜单，共有近200首华语新歌上榜停留，音乐风格囊括了民谣、摇滚、嘻哈、电音、流行等各大类别，基本上代表了这一年华语原创乐坛的风貌。我们从中挑选出了90首，制作成了8期特别节目，从这个周末开始集中展示给您，每一首都值得循环播放。先听到的是乌拉多恩的鸟人，很多人都是通过这首歌认识到了这个来自山东济南的姑娘。2017年乌拉多恩组建了鸟人乐团，跟乐队重新编曲了自己的成名作，新编的版本中加入了一些硬摇滚的元素，跟之前相比更有能量，一起来听。 要么飞，要么坠落，这是乌拉多恩对梦想的理解。声音玩具乐队去年推出了新作《我有一个梦想》，从一个更世俗的角度揭示了很多人的梦想和焦虑。有房有车有存款是迈向人生赢家的第一步，拥有三份工作才能收获安全感。当声音玩具暂时放下自己的浪漫主义，回归到现实生活，你会发现他们离你更近了。 存款没有房产，就没有你想要的幸福。 挥，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，领跑时尚，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。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。 陈敏、关然夫妻创作，张钦雅演唱的《诺贝尔孤单奖》，都市轻爵士，讲述了一个叫做孤单的现代病，没有爱情，只好给自己颁个奖，借一段获奖感言，呼唤一下迟来的爱情。张钦雅在录制这首歌的时候只有18岁，能把成人世界的孤寂演绎得如此通透，也是超龄的本事。我是 DJ 董鹏，这是战马能量音乐的周末版，正在为您盘点2017年度的华语优选单曲。现在的流行音乐都在求新求变，一首简单的歌有时候会显得很难得。去年3月，张信哲推出了新歌《好好爱个女孩》，这是他第一次跟小柯合作，词曲已经浑然合一，像是讲述一个悠长的爱情故事。哪怕你终究会离开，我只想好好爱你。 我承认我比较随性，

究竟有多久，没大笑过，发自内心真的哭过，依稀也许那天赤裸真相太过残酷，无法招架，所以我从此不在乎，彻底切断所有退路，游走在危险的边界，让一切变模糊，都模糊，所以我放任了荒芜，冷却这颗心的温度，可惜我还是能感触这一切，人羡慕，多么羡慕，这路上开始寻找可能的方向，若上帝关了门，我仍纳闷我的船在哪儿，究竟在哪儿、yeah、于是我飘忽的灵魂像摇摇欲坠的风筝，断裂的预兆就要发生，差一步就一步就一步，是离别前给的吻，还带着小小的余味，渐渐不断扩散蔓延，冲色了整个世界，我的沮丧无处躲藏，谁来怜悯我的忧伤，是谁留下那么多绝望，四处散发记忆的光芒，深夜街上火星就 深夜无人火星酒吧，这是陈慧婷的 solo 单曲。2017年，陈慧婷推出了第三张个人专辑，这首歌是专辑中比较精彩的一首，歌词里写满了寂寞、悲伤、沮丧，但是编曲营造的氛围似乎跟这些情绪没什么关系，这种歌词和编曲形成的错落感很有趣。战马能量音乐周末版新春特别节目，我是 DJ 董鹏，带您盘点2017年度华语优选单曲。去年年初，张赫宣推出了一首反思情歌《如果还有一次如果》，歌词从相对悲情的角度告诉人们，失去的不能再来，一定要懂得珍惜。从立意到词曲再到演唱，这是一首优质的华语单曲。 爱像遇见一次不经意的烟火，一眨眼就错过，就像一部狂热又难过的小说，有着说不清的瓜葛，最后记住了什么？ 当某一次受伤让你眼眶通红，谁在有恃无恐，谁在蠢蠢欲动，多几次沉重越来越不痒不痛，就当是面试中 还有一次，如果你会怎么做？是紧紧拥抱，还是继续相互折磨？时间不可逆转，破镜不能重圆，早知会有后悔的一天，何必去做那些让自己后悔的事？音乐经常会告诉我们一些朴素的道理，很多大家都明白，只是渐渐遗忘或者不再注意了。如果它是对的，试着做也未尝不可。来听一首很有代入感的歌，萧煌奇，人生我敬你一杯。 熟悉人真多，算朋友的几个，会当破心讲话知己有偌多。虽然少一个，过节嘛不惊无人陪，不过内心也像同齐。随着时间经过，咱讲看过世界，伊袂搁像当初遐尼狼狈。爱感谢天地，予我经验遐尼多，将人生看好体地。是真是假，是黑是白，无啥物关系。为着三顿，我愿意笑笑来甲你干杯。人生我敬你一杯，每一天有进无退，辛苦到有好事，才通我做笑话。人生我敬你一杯，每一天起手无悔，替我安排，替我找最幸福的机会。 走愈来愈低，有缘的来搁甲我继续比相做，感情的问题，世间查闹拢是话，煞拢甲我无关系。习惯是的是一是你忘了。 Fight for it, fight for it， 颠覆常规。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，领跑时尚，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。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。 一首歌祭奠专情的自己，这是李建清带来的平凡故事。2017年华语年度十大专辑，我相信所有的盘点榜单，李建清的仍是异乡人都会上榜。李建清在专辑里表现出的讲故事的能力能将不少人带进去，而他的旋律写作乐句跳转词曲咬合深得李宗盛真传，一耳朵就能听出来。 还有自己的辨识度，跟李宗盛在一起的十年，李建清没有虚度光阴。各位正在收听到的是战马能量音乐周末版新春大盘点，我是 DJ 董鹏。乡愁是现代流行音乐常见的主题之一，李荣浩在去年推出了一首思乡曲，从童年歌谣的角度唱出了游子的心声，来听这首歌谣。 这像哪儿的